我哋今日点歌嘅对象系 观塘， 系啦。咁唔知有冇一啲喺观塘翻工嘅朋友，又或者住喺观塘嘅朋友，即系只要你翻工放工，你系经过观塘嘅朋友，其实你都知道点解我哋会想点歌俾观塘噶啦。 系， 因为观塘塞车嘅情况喺最近咧，即系不断俾大家提起啦。同埋以及有啲令人发指嘅程度啦，已经去到 有一啲 page 啊改歌词，重新再拍过嘅 MV 摆出嚟啦。 系啊， 哪里知识尽业你咁样，已经知道几犀利啦件事。同埋你听住我哋港台嘅交通消息，成日都会提到龙尾去到观塘嘅边一度边一度，我屋企主要成日俾人提，我都几开心啊！ 黎港成啊，黎港成咁样，就无论系观塘往将军澳方向定系观塘往旺角方向啦，都系塞到不得之了噶，好鬼死人得意。 咁所以咧。特别系做司机嘅朋友喺嗰边翻工，喺嗰度住啊，你翻工放工时间，你就算经过都好啦，你要去将军澳啊，过海嗰啲，你总之但凡经九龙东，你都应该经历过呢个试炼嘅啦。 同埋咧，网上而家传言咧，即系成日都话的士司机有时唔过海啊，或者过海啊，或者拣隧道啊，而家拣客直情去埋拣九龙东啊，即系你去观塘啊。吓噶， 系啊，咁所以啊，我哋今日就系想收集听众你哋嘅创意，究竟如果我哋嘅点歌对象、今日系俾观塘啦，你有咩说话想同呢一位朋友讲咧？ 有咩说话想送俾观塘？有咩歌想送俾观塘咧？ 系， 无论系我哋嘅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啦，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知。 期待你哋嘅创意啊！已经见到好多好得意嘅留言啦，继续去我哋嘅 IG 同埋 Facebook 嗰度留言啦。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想讲嘅呢一件事咧，系发生喺寻晚，应该系最后一晚嘅晚市啦。 系， 即系大家有晚餐可以坐喺个餐厅度食啦。咁今日开始就系冇办法噶啦，系啦。咁大家记得啦， 乖乖地咯， 要六点之后可能买外卖啦，或者自己翻屋企住啦，咁样抗疫啦，咁样。咁咧，我就寻晚即系同朋友喺最后一晚嘅呢个堂食当中啊。 嗯， 除咗享受咗最后一晚堂食之余，我都听到咗一组非常之惊人嘅对话。大家需知道，其实依家所谓抗疫咧，但系因为香港土地问题啦，啲台同台之间都颇近嘅、嗯。不过而家已经好好地加咗嗰啲胶板啦，咁样。咁但系其实虽然有胶板，但系都唔会妨碍到我听到隔篱台讲咩噶嘛，咁样。 都唔好隔音啊！ 冇错，佢只系隔咗啲可能飞沫啦，但系隔唔到音。我就见到隔篱有两位妙龄少女，系真系靓噶，系、 哦、 嗰种虽然戴住口罩啦，但系因为食饭嘅时候你见到除低嗰瞬间，你都有一种哇，系真系靓嗰种嘅效果，系啦，系连即系我系女仔，我都忍唔住想望多两眼嘅咁样啦。咁佢哋成程饭咧，主要嘅话题就系即系感情嘅烦恼啦，咁啊梗局噶啦，系咪？另外咧就系点样保持身材啊？因为嚟紧 gym 都删啊嘛，咁、其中有一个就提出啊、哎，又冇得去做 gym 啦，都唔知点算咁样， 又会肥乱，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系话啊，你就好咧，成日做 gym 身材 keep 得咁好，我好少做 gym 噶，我都唔系好中意做运动嘅。咁另外头先嗰个话即系冇得做 gym 嗰就话系啊，你冇乜做运动啊，但系你都 keep 到好 fit 好瘦、啊，你知啲女仔就系咁样讲嘢噶啦 吓。我完全感觉到嗰个通啊，你啱啱扮得好似啊， 冇错啦，就即系唔系我呢种女仔会讲嘅。 然后再望下自己咁样， 系啦，冇错，我再望下我面前嗰块牛扒，嗯，真好食啊咁样。跟住然之后，我最好笑嘅系咧，即系成日话自己唔系好做运动嗰女仔话。系啊，我唔系好做运动噶，咁饮食上节制少少咯，咁样。佢关于呢句之后，我唔知乜，我觉得佢望咗我一眼，可能我心理作用啦，咁样。佢望咗我之后又讲，但系其实咧，你知嘅啦，我都好鬼为食嘅，所以都唔系好忍到口。不过我每日都有 keep 住上榜噶，我如果上榜嘅时候咧，见到我自己咧过咗100磅咧，我就会开始节食噶啦，咁样。吓、 啊， 你系我听完嗰番说话，我个反应就啊， 严琼心里边谂。100kg 我都未惊过啊，100磅喎、啊。 喂，最紧要系咧，其实呢段对话咧，除咗我听到之外，陪我一齐食饭嗰朋友都听到啦。佢坐对面嘅时候，佢就问我：你记唔记得你100磅嘅时候系几时啊？ 好问题， 好问题，我真系唔记得。我嗰、那个历史久远嘅程度系我唔记得。出世嗰阵十冇有就惊啦，我真系唔记得啊！我到底？几时个体重系啱超过咗100，自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嘅咧？咁样，我真系谂咗好耐，我都谂唔到，因为太耐啦，真系。 你有冇尝试揾翻自己以前读书或者回想翻中学？我谂中学系应该最似会比较瘦啲嘅年纪嚟噶。 冇啊，中学已经 系咁啊。 因为中学已经被叫琼姐啦，即系已经有一种霸气出咗嚟噶啦，所以应该我记忆当中嗰时都唔系。 你一百不可收拾。 一百， 自从过一百， 系过百不可收拾啊！但系我又记得咧，我细细个系好靓噶， 系靓到咧，啲人话我似万绮雯噶， 系啊，我 一定要入呢个位，系啊，因为人生冇乜机会成日讲呢件事，只要一讲起旧事，我就一定要讲。 呢个时候我要 声 召所有咧 P 图好叻嘅人，究竟攞住今时今日严琼嘅相，希望你睇你能唔能够 P 受佢之后。睇下系咪真系有萬绮雯嘅影子咧？我希望唔系，因为我会觉得萬绮雯会好唔开心。 嗱唔系，嗱真心，不如咁样啦。如果咧，我哋而家 Instagram 咧，即系经过寻日嘅号召之外，而家过咗一千啦。过一千五咧，我真系攞细细个咧一系列啊， 哦， 好有萬绮雯影子嘅童照，系啦，童颜靓照出嚟俾大家过下瘾，好唔好？ 你有冇谂过，其实大家唔想睇，所以永远都过唔到千五啊？你有冇谂到大家咁想睇？ 1499就有人退 like、unfollow， 就系为咗千祈唔好过嗰条数啊！唔想啊！ 嗰个就系我啦，咁样 合理控制嗰个人数，就系为咗唔好过到千五咁样。真呀，信我啦！ 萬绮雯，我日对夜对住你，我完全丝毫感觉唔到。 我仲好记得咧，嗰阵时系做紧呢个《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啊。你知唔知咩嚟噶？系啦，咁嗰时即系萬绮雯喺当中系一个角色噶嘛，所以我啲隔篱邻舍啊，都成日叫我表演唱歌跳舞俾佢哋睇，佢哇真系好似萬绮雯啊咁样。咁而家大个之后再见到佢哋咧，我好想佢哋对我讲翻同样嘅说话啦。咁而家连招呼都唔同我打啦，跟住我成日都点解咁冇礼貌唔同人打招呼嘅？你知唔知我阿爸讲咩啊？你肥到咁鬼认得 咩？人哋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你话我和肥尸有个约会咧？ 人嚟啊！你而家啲 partner 好冇礼貌啊！ 大佬啊，我都唔认得你啦。 你唔点解？ 你小心啲讲嘢，你小心啲。 先争啲破戒， 你小心啲。 不过呢个名几好啊！ 咩啊？ 我和肥尸有个约会，下一集系我和大只有个约会，终极篇我和肥尸大只有个约会。哎呀，好难啊！好啦， 而家久久不能散去啊！将你个样同埋萬绮雯嗰个样，而家脑里边不断喺度拼凑紧，脑里边已经有个 Photoshop 喺度啦。 试下想象啊，马小玲长腿短裙，过膝嘅 boot， 跟住攞住把剑对住你讲，一齐打边炉咯。 我已经唔想再想再接落去啊！ 有冇觉得其实个节目都几刺激啊？ 好刺 激，即系尤其是拍咗我之后， 好刺激、啊！ 我发现我每日都可以为你带嚟新嘅惊喜。 你估唔到噶？ 有冇觉得唔可以离开我啊？ 未啊，未去到。 喂呀，好啦， 好啦，即系讲到呢个 topic， 头先我喺度谂紧， 系 我哋究竟应该拣啲咩歌咧？你自己拣咗一只呢只。 系啊，我希望我有超能力啦。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梗系唔使时光倒流啦，因为我都唔记得我一百磅系几时。如果我有超能力，我梗系搣走啲肥膏先啦，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你一百磅嘅时候应该系上一世，所以翻翻100年前。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100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梦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亲历旁情动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策，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心底 现我的心计提早阻止，台词若讲错了已被玷污的友谊，恐怕不易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已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衬衫，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做时光只需逗留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已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提示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脸出走，后面皮色染好油。 其实听翻寻日林家谦嘅访问咧，你不嬲都好中意佢啦。 系啊， 咁佢成日都窒你啦，笑你啦。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啊，即系好似万绮雯咁嘅时候，佢对你嘅态度会唔一样？ 唔系，我觉得佢都依然会窒我。第一件事就系你边位啊？ 听过林家谦嘅《时光倒流》一句话。但你讲到肥呢一样嘢，我每次同人讲，所有人都唔相信嘅，即系觉得吓你肥，你边忽肥啊咁样。 嗱，咁大家咧系真系冇同阿波一齐食过饭，因为由于我同波胜食过饭嘅关系啦，我都唔关食饭事，主要系佢个人事。当佢食到好饱嘅时候咧，佢就好中意摸住佢个肚腩，哇！佢话唉，好幸福啊，食得好饱，好开心啊！咁嗰阵时 搓住自己个肚腩， 系啦，跟住佢一做呢个动作嘅时候咧，我就好想望住佢个肚，真系同佢讲 ：B B， 爸爸喺呢度。 哎呀，佢踢我啦！ 所以其实咧，佢系，但系你真系净系肥肚腩嘅啫。 系啊，呢个系嗰个问题。嗱，以我嘅身高六尺多少少，咁我嘅磅数嚟讲，而家系啱数嘅。你当80 kg 或者加减少少啦。咁我呢个身高有翻呢个重量系正常嘅，其实 系 OK 嘅。 特别如果我之前打波嘅时候，我嗰个高度咧，嗰个叫咩啊？突然间醒起嗰个重心高，系啦，重心高，下盘唔稳，打波成日会俾人撞冧嘅。咁所以当自己开始重翻一啲嘅时候，系好明显你同人打波啲身体对抗性咧系高翻一啲。所以磅数本身唔系一个问题，问题个磅数嘅分布嘛。 即系你主要集中咗喺身体中间偏下少少， 一个中游位置，好似80 kg 有40 kg 都系中间咁咯。呢个先至系嗰个问题。 系啊，喂，但系其实咧，我想话你有冇曾经好俾心机想减肥，即系减走个肚腩，因为你唔同我啊嘛，我 系 要瘦全身啊嘛。 我只系个肚啫嘛。 系啊， 有一段时间咯，嗰阵时跟 Eric 去 keep fit 嘅时候，其实好多年前噶啦，但系而家同所有朋友去讲话我肥咗，大家都话。咦，你唔系跟Eric 有即系 keep 紧咩？其实都好多年前啦，已经佢都放弃咗我，因为我放弃咗自己先。咁一个教练，如果你放弃咗自己，佢都冇嘢可以做到噶啦嘛。嗰阵时系做得好扯嘅，系啦。嗰段时间，我谂因为关电台嗰个节目嘅 set 文字啦，同埋未试过操得咁行啦。嗰阵时系其实 有几行啊？ 一个礼拜三四日啦，起码。其实以做 gym 嘅人嚟讲咧，系好正路嘅一个 routine 嚟嘅。 但系对于我嚟讲，天文数字嚟噶啦。 系啊，三四日啦。 系啊， 你一 好强嘅运动量。 你咁大个人，加埋有冇三四日啦？做运动。 我谂近十年都有嘅。 但系嗰阵时做 gym 嘅时候，跟 Eric 咧，就知道咗一个好紧要嘅 concept， 就系嗰个数字其实唔系最重要一个指标啊，嗰一个只系参考咧。body fat 嗰个先系紧要嘛。

名字叫做 Modern Children， 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 Summer Day Is Gone， featuring 嘅系谢千桐。咁啊，佢哋都曾经因为失去咗队员咧而冇咗动力，将音乐放低。就好似呢首歌所讲咁，夏天过咗去，动力亦都过咗去。不过咁嘅，夏天过后又会迎嚟秋冬噶啦。树摇叶落咁啊，人生又唔止得一年嘅。咁经历过好冻嘅冬天之后，一年四季循环又会迎嚟下一个夏天嘅。 冬别夏来接一弯，快乐日常已匆匆流过。

总会找到方向。 听过达明一派呢首作品，歌名叫做《今天世上所有地方》。 大师，你今日会送咩字俾我哋加分啊？ 今日呢一个系英文嚟嘅，但系难我唔到，听住咯。 Billy Blaster， 好诗好诗，哎呀，大师你好有才华嘅啫。 嘉宾是有 Blaster 的，你们好。今天我们上来你们的 Band 房滚搞你们。每一次呢嘉宾其实听到我们预先讲第一 part 要讲的题目都会觉得很匪夷所思，为什么一个音乐节会问这些东西呢？现在是不是终于有个头绪，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每次会用一个嘉宾的名字我们去创作一句东西，你们这队乐队 Blaster 我们就想了很久究竟怎样好呢。后来就想不如就拿 Billy Blaster 这样东西来创作，就变 Billy Blaster。 好啊， 好有礼貌啊， 是啊，好热血啊，我觉得 好正面啊。 是啊，除了那个声带之外，我们当然有东西神物送啊，嘉宾。 是啊，我们因为呢每次来到人家 band 房，我觉得最开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可以直接见到你们挂上去， 是逼你们挂上去，是有个逼字在里面的，送给你们 Billy Blaster。 皇帝嗰啲圣旨啊，好靓哦，金色 嘅。系啊，我头先特登喺你哋 band 房行咗一圈，已经帮你哋稳定位挂噶啦。 我哋头先行嚟，佢就想咁样。 但系其实我哋个 band 名应该将呢一幅嘢挂喺厕所嘅。 有得爆出嚟嘅 系啦，有气势啊嘛。 系啊，今日呢一个嘅卷轴会送俾你哋啊。 系啊，冇错。 折纸我哋要。 系啦，咁所以头先咧都问咗佢哋嘅，就系会唔会有啲话题咧系一开嘅时候咧即刻咧就讲到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停唔到嘅？呢个就系点解我哋会问呢一条问题。 系啊， 超级多。 首先，平时你哋系咩嘢都会吹嘅，真系。 其实都系噶，即系日常生活中见到，即系可能头先啊搭车嚟到，见到啲公公婆婆又倾下食嘢啊，又倾下日常生活，瞓唔着又倾下咯。咁啊，呢啲生活嘅细节啊，其实佢哋阿俊有只猫都系噶，佢只猫又系好搞笑嘅，叫阿波。 我哋叫佢做虾波啊，系啊，因为唔系因为我只猫，第一咧，当然佢系好得意啦，大家可以 follow 佢 IG 啦。 唔使 follow 啊，真嘅 IG， 但系要 follow 佢只猫嘅 IG。 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只因为我只猫佢系。超级即是他 exactly 就是我们常看到别人家的猫呢，他就是那些别人家的猫，即是他会在家里你回到门口之前他已经叫到整条巷都知道了，等你回来啦，跟着他会是你一回到来你就他就会跳上你身上面，跟着等你去服侍佢啦，跟住之後 at least 都要搞成個鐘咧，跟住佢先會封印完你啦。咁我 OK 啦，你合格啦，跟住就走啦。然之後咧，佢好笑咁，因為我佢個籠同埋個梁咧係高咗嘅，咁咧佢依家咧係會走埋個籠前面啦，跟住企低唔喐，然之後咧就係等升降機啦，就等你抱佢上去啦。即係佢自己明明跳到上去，但係佢係會望住你，然之後喐啦。 你做咩唔喐啊？ 露台 过嚟啊！露台仲坏咗佢啦，系咪？ 跟住之后你要抱佢上去啦，然之后佢系会自己我有个衣柜喺厅嘅，咁佢系会自己开个衣柜入去瞓啦。跟住系啦，开完衣柜入去瞓啦。 叮当嚟喎呢个。 跟住佢开完衣柜入去瞓咧，当佢肚饿嘅时候咧，又会自己开翻个衣柜出翻嚟食嘢啦。跟住所以我成日都会周围同人分享佢，佢真系好正。 所以请 share 佢 IG 啊！ 我哋都会上过佢屋企探佢啊，探阿阿姨啊，我哋就好无聊咁喺度嗌佢移动啦，移动啦。 但成波人中， 你唔使反下翻个咁 嘅 期。 我真系完全感受到嗰种哔哩吧啦嘅状态，因为阿俊好似突然之间头先讲鸡煲都冇讲得咁兴奋嘅，但系讲翻自己只猫嘅时候就成好似撞邪咁啊！ 头先佢讲食嘢嗰个都讲到好好兴起噶，头先嗰个 系啊，因为头先佢有同我哋分享关于食嘢呢件事，我觉得食嘢都系紧要噶嘛，系嘛？ 因为话说我哋系有个名咧，就叫做最饥饿乐队啦，系啦。咁个名嘅由来咧，就话说有一次我哋参加别人的婚礼啦，咁我哋全队 band 都参加嘅，咁啊嗰个婚礼就是西式嘅婚礼嚟嘅，咁啊就有上咁就有好多嗰啲类似 nuts 啊或者嗰啲小食咧一碟碟啦，咁啊但系我哋又唔系最 close 嗰啲親戚啦，咁就當然就唔會喺前排啦，咁大家日日走走啦咁樣，咁但係咁啱咧，我哋就企咗喺出餐嗰個位嗰度，咁啊企 嗰個位緊要啊， 係啦，企咗出餐嗰個位啦， 深噶，好深噶， 睇風水好啊， 你屋企啲貓都係咁抱住廚房口啫嘛， 咁大家又未食 lunch 喎，咁大家就知咦有嘢食喎，咁啊又幾好食喎，咁啊食咯，點知食下食下食下咧，無意間咧好似食多咗啦，咁人哋出餐 邊有人食 lunch 去婚禮㗎，咁梗係我哋冇食 lunch。 去啦，系咪咁好食就梗系要食嘢噶啦。咁不过食食下嘅时候，发现人哋系最后食到点咧？最后食到嗰个人系要兜路，即系送餐我见到我哋走开啦，然之后兜我哋走开啦。跟住后屘话翻俾我知，原来连送餐嗰啲人都话我哋食晒佢哋啲嘢啦。 佢哋放低噶，唔系我哋走路。 喺呢度都要讲翻声对唔住嘅，唔好意思，食晒你啲嘢。我記得最有印象有一次就我哋成隊 band 係好似唔知慶祝邊一個生日嘅，咁亦都有啲朋友聽咗我哋好耐嘅歌，咁都會我哋有陣時有啲聚會啦，咁樣咁啊去咗一間食沙爹嘅地方，即係連鎖店嚟嘅，咁啊嗌曬所有餐啦，咁啱咧佢咧喺啱啱落咗餐之後就去洗手間。咁佢一去洗衫嗰陣時咧就上菜喎，咁我哋五條友喺度咧，基本上嗰個 band 咧就係去完個廁所翻嚟，嗰碟嘢擺低咗，其實已經係冇咗，再收埋碟啦，所以 冇嚟過啊，冇嚟過，咦嚟漏咗牙咁， 係啊，冇錯， 又可以同叫佢夾錢咯， 係啊，冇錯冇錯。 秋回到家即刻要除衫加摸裤冲入去，随着番碱水退，头耷低经见粒头发，掉进水管深处排水口即换水塞住，像只舒适摧毁难得的安慰，全崩溃被拆毁。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阿姨。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四周的香气来纾解心里的烦躁，让满身可解困，全身心可以透一透，除去污糟的我难得找到个浴室去被细摸。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怀疑。再等过十年才醒觉先自知，人生数十年何不劈掉重练。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时间嚟到黄昏嘅六点零九分啦，今日我哋嘉宾系有啊 ，Blaster 介绍新歌《公仔面》 ，Billy Blaster。 一次嘅音樂單位，我哋都會預先咧估佢哋嘅新歌，我哋有啲咩感覺，然後就由你哋當時去揭曉，究竟我哋估嗰樣嘢係啱定係唔啱啦。 係，咁我先定你先？ 你先啦、 啊，我先啦、啊。好啊，係2020年，我哋收到太多嘅歌咧，大家都係講緊喺呢個疫情底下，即係大家點樣堅強啊，有希望啊，向前進啊咁樣嗰種啦、啊。咁但係咧，即係收到呢一首歌，我有啲驚訝嘅，就係呢一種，即係反而係講速食文化嗰樣嘢啦。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一路都有嘅，但我覺得可以咁跳脱咧，喺呢個時候都仲可以有呢個思考，有一個靈感咧。我覺得就係佢哋其實疫唔疫情對於佢哋嚟講冇影響個點，就係佢哋都係劣食王嚟嘅。 所以你想估嘅就係 Blaster 嘅五個都係劣食王。係 啦，於是乎咧就無論疫唔疫情都好啦，佢哋咧都係求。喂，快啲煮个面食，好肚饿啊！咁样，然之后就好似个 M V 咁样样咧，喺入边嗱声削晒啲面咧，咁样，哇，咁就爽啦！呢一种人嚟嘅， 系 啦，于是乎就将呢个灵感咧摆咗落首歌度啦。 系，呢、这个就系佢估，一阵间你可以一次过揭晓嘅。咁我估另一样嘢咧，就系喺即系音乐嘅角度出发嘅。我唔知点解听呢只歌，我系觉得只歌本身可能系再快啲嘅。即係嗰個速度會再快啲，因為聽落去嗰啲 drum pattern 有啲似 drum and bass 嗰種咧。咁我嘗試睇 YouTube 嗰個 MV， 我將佢教快啦，教快。咁我先嚟係教一，我教 1.5 嘅，但係嗰種 1.5 咧真係太快，未即係唔係嗰種感覺。我教 1.25 咧就似翻即係 drum and bass 嗰種嘅速度。咁同埋我嘗試計個時間咧，原來你而家一隻歌如果 1.25 倍咧，個時間又真係三分鐘喎，即係一個杯麵嘅時間。所以我各樣嘢加埋之後，我就靈機一觸，不如試下估下，其實本身隻歌。是再快啲，不過即係我依要唱啊，嗰樣嘢太有難度啦，所以就去到而家呢個速度嘅，係啦， 係 可以逐樣揭曉啊，可以揭曉咗阿瓊嗰個先啊，即係劣食王呢樣嘢。 頭先阿瓊都講咗啦，速食文化呢樣嘢其實一直都有嘅， 係啊， 咁所以呢首歌就寫咗好耐嘅，因為一直都有嘅嘛， 係 係啦，咁所以咪即係好早之前已經寫咗嘅啦。咁成隻歌嘅故仔其實係嚟自一次我同阿妹嘅討論，嗰、那個討論就係嚟自。佢點解成日都要睇嗰啲fast forward 嘅片啊？即係一啲電影啊，一啲電影 十分鐘講曬， 係啦，十分鐘講曬成套戲嗰啲啦。咁因為有一次 我都好中意睇嗰啲㗎， 就係呢啲人咯。 係啦，唔係因為我點解會睇咧？因為可能我又係本身又係做創作啦，咁我身邊好多朋友都做創作啦，咁我就覺得哇，你睇完，因為我問咗佢問題，咁其實你睇完嗰啲，你會唔會就去睇翻套戲？咁佢就答咗我話：哦，如果我覺得好睇嘅話，我咪會睇咯。我就係唔想嘥時間睇完套哦，原來唔好睇嘅戲。咁我當我睇完呢個十分鐘之後，我就知道套戲好唔好睇啦。咁、佢先再決定。咁但係我就會覺得 介紹你細妹俾我識，我都係呢啲人。 係啦，咁跟住，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人哋擺咗咁多 effort 落去去做嗰件事，咁你一嘢就淨係睇咗劇情，咁其他咩都 skip 曬佢，咁其實你已經即係可能套戲其實佢賣點係個soundtrack嘅，咁其實你就已經 skip 咗啦，咁你咪唔知咯，即係 呢啲位，咁由呢一件事可以出發，我就因為咁呢個 trend 係咁啊嘛，即係其實成個即係成個世界都係大家都係想啲嘢越嚟越有效率，越嚟越方便，咁呢個明嘅，咁但係一方面又覺得誒咁樣嘅話，咁我做創作我仲即係嗰件事就好矛盾啦，咁但係我又改變唔到啦，咁啊唯有寫歌咯，咁就開始咁啊即係叫做講咗出嚟啦，自己鋸咗先啦，係咪先？咁就開始寫呢首歌啦，今年嘅第一首歌啦，就諗住大家即係輕鬆啲啦，咁大家唔好即係翻緊啟示錄啦，咁啊想大家輕鬆啲噶啦，咁輕鬆完之後又嚟啦，咁啊開始咁我哋有一首次次我們啦，希望俾翻啲鼓勵大家啦，咁去到呢個時候我哋覺得真係唔好再等啦，喺呢個 moment 就拍咗呢首歌。 听唔听到阿琼？ 唔系，我想问你细妹知唔知你写咗首歌嚟谴责佢？ 我冇直接同佢讲嘅，系啦，但系我就期望佢系听访问听到。 阿妹，等可以 tag 佢个 IG 啊，又 tag 你阿妹嘅 IG 啦。首先，将呢个 idea 抛出嚟之后，另外四位听到嘅时候，系咪好快大家都觉得即系呢个现象，大家都几 agree 嘅咧？ 其實不嬲都係嘅，而頭先咧佢話譴責嗰樣嘢，我覺得又唔係譴責嘅，可能佢想透過呢個創作俾人知道我哋速食文化係佢係因為越嚟越多人係咁，所以佢成為一個主流嘅文化嘛。但係我哋就係唔可以忽略一啲有營養嘅嘢咯。咁而呢首歌，我覺得你聽落好似係即係聽公仔好似好冇營養又好快咁，其實喺無論創作編曲講嘅meaning 上嗰、那個意義上都係好似想有營養咁咯。 呢、這個 topic 大家都應該有感覺就一定㗎啦，咁但係會唔會反觀到發現到自己其實有陣時我生活上我可能都係做緊呢一樣嘢，定係你發現自己其實我都幾 aware 到呢樣嘢唔做咧？你哋 其實係嘅，因為咧我女朋友咧咁佢就好忙嘅，咁佢係一路化妝咧，真係開住嗰啲咩哲學有機傾啊嗰啲咩咧，咁就係快1.5倍速，跟住一路播住一路聽，跟住一路做自己嘢，咁然後咧。我近排同佢講，有套戲好正喎、哦，咁樣、哦，跟住咧佢就會開一個睇戲嘅平台啦 ，N 字頭嗰個啦，跟住佢就較快嚟睇嘅，係、啦，佢就跟住我就先知道，有得較快啊，搞錯啊，搞錯啊，睇戲都唔係睇戲都較快，因為其實咧我都同阿瓊一樣咧，我真係我都會睇十分鐘嗰啲，我喪睇嘅，其實我都係，係啦，你可以譴責埋我嘅，所以。其實我覺得係真係睇一套戲咧，係真係唔可以加快咯，因為我當睇十分鐘嗰啲，我係純粹想知佢嗰個劇本啊，純粹係。但係其實好多細節位都冇睇到，其實都唔係咁好。但係如果我真係要坐定好 enjoy 睇一套戲咧，我覺得一快基本上係唔可以咯，因為你好多嘢就係、是你嗰個呈現嗰個手法，其實你個動作或者係你嗰個眼神，其實你快咗你就睇唔到噶嘛。或者我哋睇嗰啲叫結構圖啊，或者嗰啲分鏡，其實嗰啲光暗位都要睇噶嘛。其實即係識睇戲嗰啲。但係其實依樣嘢連咁大嘅平台，佢都開始有呢個加快嘅速度嘅依樣嘢提供俾人嘅話咧，咁其實依個速食嘅嘢基本上係叫做蠶食咗我哋嘅生活咯，叫做。 咁啱啱呢個就係嗰、那個即係概念上面啱啱講個起源啦。咁去到即係音樂上面，即係頭先我講。估嗰樣先啦，即係嗰個速度上面，我估本身應該有機會係再快啲嘅，係啦，可以撬呢個係咪真係嘅咧？ 呢個係唔係嘅？ 我都好大膽估啊！我都諗住試下咁樣。 不過反而你頭先最尾講嗰個，我哋係有刻意令到佢三分零鐘嘅。咁所以因為呢首歌其實我哋最初都有糾結過，會唔會有啲 music break 啊，諸如此類啲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最後就發現，我哋就篩走曬中間嗰啲 music break， 咁啊盡量令到佢啱啱冇三分零鐘，唔會太多，唔會太少嘅。咁而首歌本身嘅速度其實係真係咁上下嘅啫，因為最初嘅時候咧，呢首歌其實係有少少分開兩邊嚟做嘅，本身係有咗一個 acoustic 嘅編曲，一個最初型的編曲，然之後就個題材就喺另外一邊箱喺度諗嘅，跟住後屘先想將呢個題材配合埋呢個編曲，然之後加埋一齊。跟住之後有咗呢個編曲啦，最初係頭先所講啦，一個 acoustic 嘅木吉他嘅 version， 所以去到後尾咧，但係我哋去再慢慢去決定做呢首歌嘅時候啦，咁就開始一路加唔同類型嘅 arrangement 上去啦。一開頭嘅時候就會可能由 acoustic 嘅崩崩地嘅嘢啦，跟住開始加 full band 啦，咁會有電吉他啦。咁加完電吉他之後，我哋就又想，不如試下做電少少喎，即係唔好齋崩啦。咁就腳騰就落咗好多先化嘅嘢啦，先嘅嘢啦，跟住之後咧，去到中間嗰個位咧，又覺得不如除咗唔好要埋個鼓咯，第二次 verse 嘅時候，我哋就直頭 篩走埋 rap， 咁啊變咗一個電鼓。咁但係變咗電鼓嘅時候咧，如果電鼓又搭啲先，嗰啲又好似太過電喎。咁啊叫阿坦，不如試下揾啲嘢試下啦。跟住嗰陣時其實佢試咗幾樣嘢，跟住後屘有一次就係、是、喂，不如試下琴咯。佢一落琴就覺得哇好正喎、啊，成件事好型喎、啊。跟住之後就一路沿用到出歌，即係出街為止啦。咁同埋前面嗰 part 又係第一個 verse 又係我哋又係糾結咗好耐，就係、是、個 verse 啊，究竟木吉他彈嘅時候究竟個鼓做咩呢？因為如果個鼓我哋嗰時又諗，哇！如果鼓真係落個 high hat， 咁又好似，因為首先咧木吉他做主導嗰一 part 嘅話，咁你個鼓如果太過嘈、太過 beat 嘅話，咁又好似蓋過咗，係啦。咁但係如果又係 high hat 嘅話咧，又好似太過響，咁不如係啦。咁跟住係我哋傾完之後，就不如試下打個邊。咁所以嗰一 part 嘅 first 個鼓咧，就係刻意地咧就淨係打嗰個邊，咁啊成日嘅聲嘅，係啦。咁呢啲都係同埋最呢首歌仲有就係 Bass 你做咩啊？ 有冇？ 如果 Bass 我就係想同個鼓咧，就係有一種推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嗰樣嘢就會係好多嗰啲叫做斷音同埋連音嘅結構上會令到嗰件事係會推啲咯。咁同埋就今次就刻意唔會話落太多嘅唔同音。雖然都係密集嘅，但係可能都係同一粒嘅，可能 A 音就係 A 音啦，成個巴就係 A 音，就係上咧，好似你行路咁樣喺度趕啊，趕頭趕命嗰種嘅感覺咯。所以就係最大就係落咗依樣嘢咯。 最初個 melody 咧係出咗個低音個 part 先嘅，咁出咗個低音個 part， 跟住後屘咧，我自己就好中意個 melody， 咁但係咧。又有一個缺陷就係、是，因為如果個 chorus 太低，咁一般嚟講，大家認知個 chorus 其實應該係最高潮、最爆嗰件事嚟噶嘛。咁但係嗰個 range 咧，其實低咗落去，即係因為係好明顯個 verse 係會高音過個 chorus 嘅。咁變相嚟講，就好似去到 chorus 就 drop 咗落去。咁但係我又即係我自己咧，又好中意 chorus 嗰個 frame。跟住後屘就喺度諗，究竟有啲咩辦法可以解決，即係 keep 到個 chorus 之餘，又可以。系啦，唔會跌咗落去咧。跟住後屘就揾咗啲 reference 啦。跟住之後就決定，不如試下唱兩部，即係一個 octave， 一個八度，一個高八度，一個低八度。跟住之後我就同阿軒講，喂，不如唱個高八度佢咧。係啦，跟住係 本身佢就 send 個 chorus 出嚟嗰陣時候，我聽到點解呢個 chorus 咁唔 chorus 嘅咁大家就揾一個好啲嘅方法，就係揾 muse 嗰啲咧，好多嘅。假聲喺啲高音，即係副歌裏面啊，咁啊做個二部咁啊，咁啊變相如果我一淨係唱個假音嗰陣時咧，就係好難嘅，即係好尖咁啊，咁啊依家搭埋一齊嘅效果就好啲啦。咁啊，我唔知現場我依家喺度諗嘅，我現場究竟我唱個假音啊，然後阿俊唱個低音啊，定係叫佢唱個假音上去啦？ 對應翻咧，你講個速度上面咧，其實我哋就唔係放咗喺只歌度嘅，但係都係有關於快慢嗰速度嘅影響，就係放喺 M V 度嘅。其實那個 M V 大家睇到那個畫面係同一個畫面，有兩個人喺度食面咁樣啦。其實嗰段嘅畫面咧，係比原先個速度應該係調校到係 0.8 嘅速度嚟嘅，係慢咗嘅。係啦，因為我哋想拉翻長嗰個時間，我哋本身拍嗰個 M V 大概係三分鐘到嘅。係啦，咁啊。校翻慢咗時間，然後就係啱啱好拍翻住成隻歌嘅長度。但係校慢咗之後，阿 Web 個食嘢嗰個感覺都係可以好高，可以好高速噶。佢原先係已經係超高速地食嘢咯，係啦，就係、是、 佢原本已經係喺嗰幾秒裏面又爬面又碌手機，然後又睇書咁啊。咁你可想而知，依家係校慢咗 0.8， 佢原初有幾快？佢其實佢本身食嘢都係好快， 好快， 係啊，都已經好快。 所以咪最飢餓嘅。 其實就係想諷刺翻啲人，我哋即係我哋食飯時間咁樣，或者係我哋明明可以好 enjoy 一餐好好嘅晚餐咁樣咯，但係就會係咁碌電話啊，係啊，都唔會同人傾偈噶啦，我淨係碌電話或者睇劇咁就算嘅。個 MV 裏邊咧，其實仲有好多嘅細畫面啦，咁嗰啲細畫面咧，其實咧係偷到好薄嘅，可能真係要好認真先會睇到嘅。咁啊細畫面就係、是、咧，就係、是、有唔同嘅人喺度食緊嗰啲嗰啲叫做 fast food 啦，係啊， 真係速食漢堡包啊、炸雞啊、汽水啊，我哋係要幾多秒要食曬啊？ 十秒內要食曬一個漢堡包， 十秒， 最後係 set up 到十秒噶，我哋所以係好辛苦噶。 係啊，所以咧阿 Ken 係勞苦功高，因為佢哋喺度，即係我哋喺度度個 MV 咧。 咧，究竟我哋可以將嗰啲食速食嗰啲片咧擺喺咩呈現，但係又俾人好似睇到與睇唔到嗰 part 咧？其實如果你去留心去睇嗰個畫面，即係當然啦，唔係用手機啦，用啲大啲嘅，即係可能電腦嘅顯示屏去睇啦，你可能會睇到嘅嘢唔同嘅。 你見到而家嘅 product 咧，其實可能背後裏面嗰個人係做咗好耐，放咗好多心機，但係可能你最後你睇，哦 ，Basa Share 哥 OK 啊 ，like， 跟住一嘢踢走，咁可能好多時都係咁樣，咁其實都明嘅，但係明之餘，我都會覺得好憤慨，就係、是、其實搞個 MV 揾個字幕。揀可能個字體唔係話大家覺得話好靚，但其實都已經花咗好多心機去揾個字體啊，教啲時間啊，咁同埋剪片啊，各方面咧其實都用咗好多時間，同埋度橋，同埋我哋真係花咗啲時間去真係拍攝咁樣，其實都落咗好多心機。咁所以好多時咧就係、是、想依、這個 MV 嗰個原意就係、是、咧。你可以好快咁樣去睇一次，哦，睇完咁聽完隻歌 OK 嘅。但係如果你想再細微多啲咧，其實就可以俾大家耐看多，即係耐睇啲嘅。因為咧，其實嗰啲隱藏畫面就好似隻 game 咁樣啦。咁、等大家去係啦，彩蛋大家揾到出嚟，哦，咁咪覺得可以值得再睇多幾次咯。我嘅信心係有一個嘅畫面咧，我諗我唔講咧，大家一定會睇唔到嘅。但係我一講，大家就會好覺嘅。咁其實我係玩咗好多嘅。嗰啲暗片裏面玩咗好多嗰啲加速或者係減慢，有條片係可能話我哋食十秒啦，但係我特登加快就好似會食得極快啦。咁同埋有一條另外一條好暗嘅片咧，就係咧係將嗰個動作係校到超慢，係 0.2 嘅速度。咁佢可能係食緊薯片嘅，但係個動作極之慢，你唔會留意到，即係你唔講嘅話，你未必會留意到。咁大家就可以。即係睇下我哋 MV 檔玩下嚟揾下出嚟咯， 都有少少講翻。其實真係第一次咧拍呢個叫十秒食曬啲嘢，其實原來真係食唔到味道嘅。即係十秒食曬啲薯片，十秒食曬個漢堡包，十秒吞曬成支可樂。我直情回想翻我食咗啲咩咧， 秒飲一支汽水係會想嘔嘅，真係。 跟住之後咧，我哋咧就諗咗個諗法，不如去涼茶鋪啦，將個係啊便利店買咗一啲係啦，去係一啲即係武器嘅，但係都係深色嚟，就裝咗去。因為喺我哋拍其他成拍嗰陣時咧，我哋嘅 web 咧，佢已經係要佢教學生啦，咁所以咧佢就唔知我哋飲嘅其實唔係可樂，唔係汽水，係得係咪啊？唔係好似我同佢都係飲汽水嘅，其他咧阿俊咧就好似係飲五花茶嘅咁雞骨草嘅。 可惡！ 但係咧雞骨草喺十秒內飲曬都係好辛苦啦。 今日咧即係聽咗 Blaster 佢哋即係講呢一隻歌個成個創作嘅概念，大家就會知道，即係雖然只係一隻短短三分零鐘嘅歌，咁但係裏邊佢落嘅心思醖釀咗一段時間，加埋個 MV 咧，各樣嘢大家係值得再翻去聽完呢個訪問。之后再听一次，再找下里面有什么亮点的。 嗯，大家可以一路六个杯面等的时候看一次啦，吃的时候看多次啦。 一日吃三个杯面就可以看三次啦。咁样， 何解要吃三个杯面呢？我唔系好明 白。三餐，佢哋又明啊，你又唔明啦。咁样，好啊，今日再次多谢 Blaster，Thank you、yeah.。 深究歌中所以角色或信息，底气要促成。隔两日再购物至高潮，马甲长裤礼服又新潮，全部连锁式供应，火速抢购最新一季促销减价，每天消费来买衫。 去学识努力已罢了，当作别要按着这规条，每次用最快时间搞掂，无谓缠绕与执着，天天出乎要交足数，讨好观众满足消耗又多。 揀嚟 Blaster 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公仔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包括10宗输入和102宗本地个案，其中34宗属源头不明个案。将军澳南田隧道地盘再有7名工人确诊，群组累计8人确诊。沙田一田百货再有5名员工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有5宗相关个案，群组累计增近60人确诊。歌舞群组就再有6宗新个案。卫生服务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个案包括慈云山德爱中学的一名学生，在今个月5号有些不舒服，今个月7号回学校考试期间有戴口罩。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一名老师确诊，张敬轩演唱会再多一宗确诊个案，暂时找不到源头。另外九龙湾丽晶花园有一宗初步阳性个案，住在 D 单位，正安排入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不少大厦出现确诊个案，部分大厦有2至3个单位出现病例。如果大厦有4个不相识的单位有确诊个案，就要强制检测，但亦要看情况，包括环境污染和风险评估等等，因此并非硬指标。张竹君呼吁市民不要等待大厦有多少宗个案才去检测，平日要留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如果有需要进行检测就去做，因为强制检测要安排派发和收集样本樽，反而会较迟。九龙湾丽晶花园第6座累计有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所有患者都住在同一座向的 D 室单位，全座 D 室居民需要撤离到隔离营，其他居民就需要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场视察之后说，大厦喉管设计和淘汰花园相似，厨房、厕所等去水渠全部接驳至分渠，而且不知是不是所有单位都有 U 型隔气管，怀疑病毒经过分渠传播。他又担心是渠管设计或者改动导致爆发，同时亦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袁国勇呼吁市民，如果家中的厕所有臭味，尤其是开住抽气扇时，就应该找专业人士检查污水渠。他又建议市民应该加入洗洁精或者碱液先冲厕，以破坏包住病毒的脂肪膜，减低受感染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当时间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功夫速度音乐，由得广东话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1, 2, 1, 2, 3, 4， 诶，这个拍子不是俾你哋，系俾我哋嘅。诶 ，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嚟，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IG 搵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啊，冇噶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唔该。到呢个 Jingle 有玄机，无论 九龙定东涌， 今日讲九龙， 九龙东嘅观塘。 系啊，如果你有啲歌啊或者说话想送俾观塘嘅话咧，而家仲可以去我哋苏东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 特别呼吁呢一刻，你而家其实塞紧喺观塘，应该而家呢个时间真系差唔多 塞紧噶啦。 即刻开个地图望下先，应该系塞得好犀利嘅。 系啊，咁横掂都系塞喺度冇嘢做咯。咁不如一齐啊，点首歌，有啲说话咧，表达下你而家塞喺度嘅心情，话唔定你一间就会听到。 而家塞得最劲系观塘码头嗰边嗰个回旋处嗰度，绕道塞紧少少，跟住反而观塘道还好，暂时。为大家直接 做咩无端端报铺交通？ 系啊，系啦、啊。咁如果你而家真系又咁啱个人身处喺观塘嘅话，就啱啦。我哋今日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环节，选择咗观塘呢、這、一个。对诶，呢个对象，你作为我哋点歌嘅代表，你有咩嘢好想抒发，想同佢讲，想拣咩歌送俾佢？而家可以继续上去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啦。 我谂我哋两个咧，即系同观塘都叫有啲感情嘅、 嗯， 一个直情住喺一边 啦。我住喺观塘啦， 我住将军澳系出省都要经过嘅， 系 即系我只要唔选择行西贡咧，我出省都会经过 的。必经之路嚟嘅， 系啦咁样。所以我哋两个睇下先啦，我哋两个有啲咩说话想送俾观塘啊？ 系啊，听我嗰个先定你嗰个先好咧？ 你嗰个先啦、啊， 我嗰个先啦、啊，睇一个住喺观塘咁多年嘅人有啲咩说话想同观塘讲咧，大家听下咯。 亲爱嘅观塘，你好啊！你应该系呢个环节成立以嚟我最熟悉嘅点歌对象，数数手指，我都同咗你一齐24年啦。想当年系我阿爸阿妈撮合我同你嘅。我同你一起长大，仲睇住你大，睇住你坏添。20几年前嘅你，明明仲好朴素噶，但自从有个大型商场之后，加埋唔知边个天才话要将你变成新中环一样，你就越嚟越受欢迎，好多人搬去你嗰头翻工啦。你受欢迎嘅程度系去到喺网上面。有人专程为你开一啲 group 去关心你嘅近况，问候你最近点。每日放工时间打开地图，见到观塘里布满一条条深红色嘅线，就好似啲血管一样。每次见到我都忍唔住好想问候你嘅观塘啊，你啲血管塞到乳红色咁，会唔会有一日顶唔顺爆血管噶？仲有啊，仲有啊！你知呢个世界噶啦，人红自然是非多啊嘛。你咁受欢迎，又咁有话题性，自然会有一班人开始唔中意你，批评你。明明最塞车，应该都系放工时间6点几嗰啲时间，但我试过4点啊，系下午4点咋。想喺观塘叫的士，司机一听到你个名就话 sorry 啊，太塞车我嚟唔到，仲话观塘你有入冇出。仲话观塘你有入冇出添，今时今日嘅你已经变成一个黑洞咁啦。但凡被吸入去嘅嘢， 都好似永远出唔翻嚟咁。我今日真系好想帮你平反噶呢一连串嘅批评，我觉得对你好唔公平咯。道道都塞车，唔通道道都想塞车咩？红隧啊、屯门呢啲，就系塞车热点啦。只不过你系塞车界嘅新星，大家讲厌咗红隧、屯门，先揾你嚟开刀啫嘛。但你放心，其他人唔明你，唔要你，你仲有我，我会永远留喺你身边噶。我会一路陪伴住你，留喺观塘你嗰度噶。因为我真系好穷啊，冇钱搬出嚟住啊，一直住喺你心里面嘅波城上。 好似同观塘表白咁， 但系呢首歌我觉得唔啱观塘。你又知观塘穷嘅，啲地价都好贵。 我穷 系啦，穷鬼系你种嘅车。 但系真系住咗好多年之后，太中意呢个地方啦，因为太多脚毛留咗喺周围嘅地方咧。 所以其实就算你唔系穷小姐，你都会住喺观塘。 我谂我都会啊， 嗯， 即系系啊，即系太多年啦喺度。头先你都听我讲廿几啦， 廿四。 我小学即系六岁开始已经喺度住， 嗯， 咁多年啦。 都三十啦，年纪都老了。 走开啦！你唔系 系嘅。 好，呢一个就系一个住咗观塘廿几年嘅人啦 嘅心声。 咁究竟一个成日经过嘅人，又会同佢讲啲咩咧？ 亲爱嘅观塘，我知道你最近唔太好。因为最近在你身上流传一个鬼故事，话说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结界，一个搭车进入之后就很难出得回去的结界。而这个结界主要是靠两个时间去建立，就是上班的时间和放工的时间。人越多，车越多，个结界就会越稳固。最恐怖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解到你这个结界，只是可以每日在翻工、放工、翻工、放工当中无限轮回。而进入这个结界的人都会受到一种妖术的攻击，那个妖术就叫做除了时间之外什么都静止术。是啊，那个时间滴答滴答滴答还在行紧的，不过你望出车外，哇，唔知过咗几耐啊，我哋完全冇喐过㗎，仲唔係除咗时间之外乜都静止。而深陷呢个结界当中嘅人都会出现幻觉，我哋分唔清今夕是何年。例如返工嘅时候上到巴士，哇好彩啊有位坐，坐坐下瞓着咗。啊！突然惊醒，以为自己瞓过龙，唔记得落车。咦？点知发现车外一切嘅景象同自己上车嘅时候一模一样。啊！我明明瞓咗好耐，点解我仲喺呢度嘅？咁我到底系头先发紧梦啊，定系我而家先系真正发紧梦啊？其实。这个世界最恐怖的都不是这些灵异的东西，而是现实啊。观塘你还好吗？应该成日被人骂啦。鬼叫你这么塞车咩？红桃道、开源道、成业街、骏业里、考明街、瑞和街，整个观塘区讲得出的街条条都会塞。严重的程度直情是通波仔都没用啊。观塘请你不要怪观塘人。因为每日面对咁大嘅塞车，我哋都唔知道可以点算好。除咗闹下你、发泄下之余，都冇乜做到。不过话时话，啲人系咁闹、系咁闹，都唔见你有咩改善。观塘，唔通你又叫做林太？观塘，最后我想同你介绍下我。我系一位住喺将军澳。每日出醒都会在将军澳隧道塞一塞，又在观塘塞一塞的人，我叫严琼，敬上。 跳进我们的家，来吧，眼泪载满渴望热情，再看醉人烟花，来吧，你我见证伟大未来，全城来意明艳。人连人手挽手，齐祈求快乐到永久。 夏风之中，伸手向天空，沿住街角阶梯通向城市迷宫。呢度此路不通，逼住跟住系统，生活被失踪，究竟搞紧乜？穿过屏风。工程进行中，都市下沉重，制度穿晒窿，响起警钟，我哋继续街头播种，使乜供奉佢个烂鬼化樽？我话三二一够钟，咪再困喺个笼，系时候解封，可唔可以自由？系时候发功，我哋为咗发梦，可以去到几尽？ 嘅情节，到底要点去解开缠绕几代人嘅成结？我哋要点去成字？咁样先叫做明智。我只系只要开始咗，冇办法停止。即使已走到路口，你与我各有路走，我继续设法去战斗，去建构我嘅绿洲，就为住一路放忧，再以狗爪做部首。你要记住，我哋嘅诉求系由冇去到有。 Everyone needs a voice. Everyone makes their choice to bring the glory to us all. 全城来见命运，人面人手 举拳头，我哋就话俾你哋知，我哋就话代表住呢一个城市。并非一事无成，我哋只系想揾到共存嘅途径。我哋曾经都相信有公平，但系点解只系沦为形象嘅工程？已经冇办法做帮凶，你叫我又点样可以持续咁样活喺你嘅恶梦？我终身变得和睦，并唔系惶恐，但系呢个森林入边充斥太多害虫，已经唔想哑忍。我哋存在嘅价值唔系为咗研究衍生产品。如果你哋眼中得翻楼市价值，咁我就真系担心呢个世代会贬值。你哋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压榨着。压低水准，你哋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压杀，就只系杀鸡取卵。我理得你乜党乜派，你咪见人哋喺度闹你，你就赖得就赖。点解我仲有货牌，都只系因为你哋充斥住太多嘅丑态。我要你记住 hip hop 唔只系音乐，而系我哋嘅人文学。你哋咪侮辱 hip hop，hip hop 唔系俾你哋欺世盗名嘅希望。我只系要你正视，一个城市应该有佢嘅人文正义。是我哋嘅事，系大家嘅事，以我哋嘅名字嚟伸张正义，去守住呢个都市，以我哋嘅名义。 欢迎嚟到呢座城市，24小时从来都冇停止。若果你问几时望到明月，我只系知我脚下系我起点。 咖喱狂舞派三嘅主题曲作品，曲名称叫做《欢迎嚟到呢座城市》，主唱有 Hey You、阿佛、Lydia 同埋 Jane Curious。 欢迎嚟到呢个观塘， 系啊，同埋你嚟到之后你就唔使自己走出去， 嚟到呢个地方， 俾你走到就当我输， 系啊， 你两个钟之内出到去啊， 就当你赢， 系啊， 咁我哋收到好多听众嘅一啲选择啦，我觉得系嗱，有一啲咧就好直接，非常之贴切嘅，例如话谢霆锋塞车啦咁样， 直接啦。但其实有位听众咧话我哋偏心啊， 咩啊？ 点解唔关心一下啲屯门牛啊？啲屯门牛都需要关爱。 我都有提过噶，头先提咗少少啊，不过可能 我哋都知道有另一个结界叫做屯门公路， 因为屯门系老手啊，跟住观塘系新手，所以枪打出头鸟，啱啱新出嚟嗰啲就俾人闹得多啲咯。 明白， 系咯。咁跟住亦都有一个好正嘅，就话想点邝美云嘅再坐一回，但愿能再坐一回嘅。我谂塞车嘅时候，都系。都系啲咁嘅心情。 坐多阵啦，如果有得坐，其实都叫好啊。因为好多即系我观塘翻工啲 friend 话咧，你系要企嘅。你谂喺巴士上边企嗰啲，真系企到 好早上车先 得咯。下肢粗壮啊， 重心练得多啊。 系啊。 咁所以亦都有一啲朋友就听完呢一 part， 突然之间啊有感而发，就话好。respect 喺观塘翻 工嘅人啊，系啊， 突然之间想祝福观塘咁， 系啊， 啊，有呢啲诸如此类嘅一啲，有啲就仲有讲啲咩无尽嘅歌 啊， 啊， 一等再等啊，都有呢啲嘅。 有啲人咧，即系佢话佢系呢个屯门公路嘅朋友啦， 系， 于是乎佢对于呢个观塘经历紧嘅事情系非常之感同身受嘅，但系同一时间我都相信佢有啲心凉啦。耶、yeah, ！我都系啊，终于有人陪屯门公路啦。 我谂最悲应该系要经观塘翻屯门嗰啲。你有冇谂过其实 抗暴热苦 系啦， 真系好痛苦。 咁啊，今日究竟最后我哋拣嘅呢一首歌系咩咧？都唔少听众讲嘅。咁啊，因为啱啱应该上个星期左右出咗一个改歌词版啦，咁我哋就冇嗰个改歌词版，但我哋就可以播到佢。 我哋播得嘅 系啦，里边有啲都难搞嘅，自己上网睇。 系啦，呢首歌我谂之后都应该会成为观塘区主题曲噶啦。 系啦，改歌词版就叫。那裡只塞進葉裡，咁啊原曲就係呢一首啦。 哪里只得我共你啊？如果你未去过观塘嘅话，可以睇下个 M V， 我觉得 系啊， 可以体验到里边嗰啲错综复杂嘅一啲内街啦， 最繁忙嘅几个行人嘅街道啦。 因为观塘黐线再唔系就系啲车塞啊，系行人路其实窄到癫嘅。话你听，观塘广场门口嗰度咧， 人又多、啊， 真系好辛苦啊！观塘人加油啊！ 趁到隔觅性地我共你能从此一起，我们身边太多假人，心中太多伤痕，等不到私奔，我要将你拯救。从你低头，途经几百万伤口，站在我的胸口，要确保你无仇没有。不听闲言，若你好，就已经很足够。 系啊，俾啲耐性啊，唔好乱咁飙架车出嚟，一阵间撞咗嘅话咧，塞得仲犀利啊！希望大家顺利翻到屋企啦，拜拜。